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2日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6，处于轻度拥堵级别。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海淀国兴家园小区周边相关社区及单位已封控。 东京奥运即时报，中国选手刘洋、尤浩包揽东京奥运会体操男子吊环金银牌， 打破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00后小将张长虹获得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金牌。 京津冀三地热点，签署共管协议，京冀海事共护京杭大运河水上交通安全。 进口苜蓿草坐上火车去牧场，天津第一列铁水联运班列原箱转运。 今年以来，河北省平均降水量为443毫米，比常年同期多出42%。 国际电讯，德国政府计划从9月开始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1集，韩青让党旗飘扬在商务楼宇。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今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29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今天的0点到下午3点，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7月29号公布的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据介绍，患者居住在海淀区首体南路20号国兴家园，7月25号从长沙南站乘坐高铁高486来京，当晚9点26分到达北京西站，出站后乘坐私家车至海淀区国兴家园，7月29号主动向社区报备，并按要求进行集中隔离观察，首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自述其7月30号出现咳嗽等症状，7月31号出现发热症状，昨天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后经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初步判断，上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共有9人，已经落实了管控措施，其他的密接人员正在核实当中。此外，从今天凌晨5点半开始，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采取了封控措施，封控范围分别分为2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南至车公庄西路北侧，西至首都体育馆南路，北至新苑街，东至三里河路的区域，总面积23万平米。第二部分为车公庄西路南侧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南区，两部分共涉及人员10000多人。封控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公共场所全部关停，人员只进不出，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发布会上介绍，这名患者的共同生活人员通过媒体得知其乘坐的高铁出现确诊病例后，第一时间提醒该病例并主动报备，及时接受集中隔离观察，确保了疾控人员得以迅速采取相关的防控措施。据了解，目前海淀区已迅速安排核酸检测队伍，在封控区域内竹楼门、竹楼宇、竹单位开展核酸采样。 截至目前，已采集样本4500例，检测结果待报。同时，甘家口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者需持健康宝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再来关注南京。据江苏省卫健委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昨天的0点到24点，南京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1例。这些确诊病例的职业包括教师、司机、物流人员等，其中包括2名学生以及2名学龄前儿童。 7月20号以来，南京共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15例。今天召开的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南京市即将开始第4轮部分区域核酸检测筛查工作。目前，南京第3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已采样890万份，其中876万份采样结果已完成检测。截至7月31号24点，发现确诊病例49例。 除了南京之外，昨天江苏淮安市也确诊了新增了3例确诊病例。据了解，这3名患者都曾经在22号随企业组团到张家界旅游。目前，淮安市已经对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人员采取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管控措施。 旅行团的影响或许不只局限于某一地。昨晚，湖北武汉经开区在对淮安某旅游团重点区域驻留人员排查中，发现一工地外来务工人员唐某曾于7月27号在金州高铁站候车时，与淮安某旅游团的活动轨迹存在交集。今天上午，唐某及其密接的6名人员核酸检测阳性。目前，武汉经开区已经将唐某等7人送往定点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再来关注张家界。昨天的0点到24点，湖南省张家界市报告新增本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1例。据了解，这些病例的职业包括导游、送货司机等，行程轨迹较为复杂。 另据湖南省株洲市卫健委今天通报，株洲市新增报告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6例，其中5例是7月29号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另外1例为近期由南京禄口机场停经史的人员。 中共株洲市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昨晚发布通告，要求从今天起，除了从事疫情防控、应急管理、企业生产、工程项目建设、医疗保障、商场、超市、宾馆、酒店、服务窗口及有关紧急公务的人员外，主城区内其他市民一律居家休息3天，暂停所有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一切线下教育教学、外出考察以及培训。学校的师生员工近期原则上不得离开株洲市域。 另据北京日报客户端今天报道，自7月28号拿到湖南省2021年第1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标本以来，湖南省疾控中心已完成20例德尔塔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已经完成测序结果的标本均为德尔塔毒株，与南京高度同源。 截止到昨天的24点，南京疫情的传播链已经延长到了至少365人，外溢至少24个城市。此外呢，河南也出现了以医院为源头的疫情。通过此前的报道可以发现，国际机场、演出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棋牌室、医院等成为了疫情的传播要地。未加防护的聚众打牌、观演、旅游等活动则成为了高风险行为。要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加强日常的防护，外出需要佩戴口罩、勤洗手，注意保持社交距离。 为了阻断疫情的传播，河南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介绍，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在郑州市域范围内各高速公路站及国省干道设立离郑个人核酸证明查验服务点，查验驾乘人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证明者进行劝返。 7月31号，郑州市新型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发布通告，当天下午的6点起，郑州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郑，确需离郑的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次的要求是对此前防疫措施的再完善、再升级。 从昨天开始，北京也提升了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的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也严格查验。 记者今天登录12306网站搜索时发现，目前8月2号到8月16号由南京和郑州开往北京方向的高铁以及普速车次均已无法购票，搜索张家界到北京显示为未找到车次。铁路部门表示，出于防疫的因素，确实暂停了部分地区进京车票的售卖，但此前已经购买车票仍可以正常乘车。 如果乘客有需要中转换乘，最好联系中转车站进行咨询。 近日，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出现，同行密接人员自查小程序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广泛转发，但这也引起了部分网友对于小程序安全性的警惕。对此，天津市公安机关回应表示，这一小程序是可信的，但需要注意，一定要通过微信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小程序，点击同行密接人员自查进行查询，或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官网查询。不要轻易相信他人转发的不明链接和网页，谨防仿冒软件或钓鱼网站。 受到疫情的影响，全国多地发布了防疫出行紧急通知。之前的报道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地方的要求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市。但是现在恰逢暑期，不少人早早就定好了出行计划，而这两天则面临着不得不取消或者延期的情况。但是目前呢，在相关机票、酒店等订单退订的过程当中，由于航空公司的政策不同，有消费者反映改签退票的费用太高。 据某旅游平台负责人介绍，数据显示，29号这一天，平台总咨询量达到日常的3倍，退订量达到日常的4倍。目前，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平台的电话都很不好打通，这也加剧了消费者的焦虑心情。建议消费者，如果不是临近出发的话，稍微等一等航空公司和平台的政策。这一次疫情发生的比较突然，航空公司的退票政策其实在陆续制定中。 东京奥运即时报。我们再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奖牌榜。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半，美国代表队获得了20金、24银、16铜，总奖牌数60枚，居奖牌榜总数的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了28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总奖牌数58枚，位列第二。俄罗斯运动员代表队获得了12金、19银、13铜，总奖牌数44，位列第三。在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28枚金牌，位列第一。 今天下午，中国选手汪周雨获得东京奥运会举重女子87公斤级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奥运会中获得的第25枚金牌。 今天下午，体操男子吊环单项决赛在东京有名体操竞技场展开了角逐，中国选手刘洋、尤浩包揽了东京奥运会体操男子吊环冠亚军，这也是中国代表队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26枚金牌。 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刘洋发挥出色，环上动作完成流畅，下法稳稳落地，完成分拿到9分的高分，总得分15.500分，最终成功夺冠。率先登场的中国选手尤浩的全套动作拥有全场最高的难度分，最终他以同样优秀的表现获得银牌。里约奥运会吊环冠军希腊名将佩特鲁尼亚斯获得铜牌。 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3资比赛正式打响，中国00后小将张长虹打出了466环，以打破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的成绩获得了金牌，这也是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第27枚金牌，同时呢，也是射击项目的最后一枚金牌。这枚金牌的获得已经使中国军团的金牌总数超越了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金牌总数。 在今天下午5点55分结束的女篮小组赛中，中国女篮以76-62战胜比利时队，以3战全胜小组第一的名次挺进8强。 今天下午，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金牌赛当中，中国队选手钟天使与鲍山菊以31.895秒的成绩夺冠，战胜了德国队，摘下了本届奥运会场地自行车的首金，这也是中国代表队的第28枚金牌，德国队则获得银牌，俄罗斯奥运队获得铜牌。在此前的争先预选赛当中，是钟天使和鲍山菊以31.804秒的成绩挺进金牌赛，同时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 今天，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决赛在东京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场开赛。中国头号女双组合陈清晨、贾一凡以0-2不敌印度尼西亚组合波利哈拉尤，遗憾地与自己的首枚奥运金牌失之交臂，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羽毛球队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5枚奖牌，印尼组合夺金。 同时进行的羽球女双铜牌争夺战则是一场韩国的德比战，最终金昭映、孔熙荣以2-0战胜队友，夺得了铜牌。今天晚间，羽毛球将进行男单的决赛，这也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块羽毛球项目的金牌角逐。 中国选手陈龙将在决赛当中对阵丹麦名将安塞龙。 今天中午，2020东京奥运会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在朝霞射击场举行。中国选手李月红35枪26中获得季军，为中国代表队再添一铜。法国选手吉坎普瓦获得金牌。第六次参加奥运会的古巴老将普波获得银牌。另一名中国选手林俊敏获得第六名。 东京奥运会皮划艇竞水比赛今天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开奖，首日共开展四个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发挥出色，全部斩获了半决赛的名额。 在备受关注的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预赛中，中国组合刘浩、郑鹏飞发挥稳健，以3分37秒783的成绩斩获小组头名，直接晋级半决赛。 女子单人皮划艇200米预赛当中呢，23岁的中国小将殷梦蝶在第四组表现抢眼，一路领先，最终获得41秒688的成绩，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通半决赛。 另一名出战女子单人皮艇200米的马青，代表中国出战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的张东，出战女子双人皮艇500米的李东、周玉组合，虽然未能在预赛当中获得直通资格，但在1/4决赛当中都顺利突围过关，纷纷晋级半决赛。东京奥运会皮划艇竞水比赛共设12个项目，中国队获得全部参赛席位，全部比赛将于7号结束。 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的摔跤比赛也在继续进行，在男子古典式摔跤60公斤级的复活赛当中，中国选手瓦里汉·塞里克以6-1战胜了阿尔及利亚的选手菲加特，瓦里汉·塞里克成功晋级了铜牌的争夺战，他将与乌克兰选手特米洛夫争夺男子古典式摔跤60公斤级项目的铜牌。 另外，在今天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自由式摔跤76公斤级复活赛中，中国选手周倩以2-1击败白俄罗斯选手瓦西里萨，顺利晋级铜牌赛。 今天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跳远决赛在新国立竞技场开赛，希腊选手坦托格鲁以8.41米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古巴选手埃切瓦里亚和马索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中国选手黄长洲在决赛当中以7.72米的最好成绩排在第10位。 今晚，力量、速度、美感并存的东京奥运会花样游泳比赛将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中国队将向双人和集体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率先在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登场的是黄雪辰和孙文燕。 曾经驰骋泳坛的中国姐妹花蒋雯雯和蒋婷婷对中国花样游泳队寄予了希望。蒋婷婷说，东京奥运会我们在集体和双人两个项目都有可能去突破，因为中国队的实力一直在上升，只要做好准备就有冲金的希望。 蒋雯雯指出，在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队采用音乐《我爱你中国》和追梦主题，在国际大赛上使用《我爱你中国》的音乐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国的大国荣誉感和国家力量，现在队里的氛围非常好，做好了准备迎接奥运会就有实力去冲顶。 东京奥组委今天宣布，因为风力不足，东京奥运会原计划于当天进行的全部帆船赛事推迟举行。按照计划，帆船男子49人级和女子49人级 FX 级桨排轮的比赛应该在今天下午进行，但是据世界帆船联合会当天上午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到傍晚风力依然只有4到6节，然而风力至少要达到6节才能够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因此只得将比赛暂时推迟到3号，也就是明天。根据天气预报，明天的风力可能会达到10到12节，符合比赛的要求。 除了两个桨排轮的比赛外，当日还计划举行男子和女子双人艇470级预赛的最后2轮，中国选手徐臧军、王洋和魏梦喜、高海燕将分别参加男子和女子这个级别的比赛。 说完了奥运会，我们也要加强自身的体魄。广播体操呢，是广大市民和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攻坚操的形式，小小的广播操关系大健康。为了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推动健康北京建设，从本月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也就是 FM102.5， 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下午3:30两个时段各播出2遍第9套广播体操音乐。 中共北京市委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体育局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在市直机关坚持攻坚操制度开展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自2021年8月1号起，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在北京市直机关大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全面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开头是薛苍一段贪清水河，送给大伙儿多多包涵。由体操梦之队执政的中国体操队，长达九年没能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了。上一个获得奥运冠军的，还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邹凯。而打破长时间金牌荒的，就是刚才唱到的新科蹦床世界冠军大美女朱雪莹。这里啊，咱做一个小科普：广义的体操是包含了三大部分，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还有蹦床。朱雪莹的这枚金牌实打实是为中国体操队挣回了面子。同样作为打分项目，相对于竞技体操，蹦床几乎是不存在人为干扰的因素。蹦床床面的正中央是被画出来一个十字，也就是中心点。选手们每一次腾空之后的下落，离中心点越近分越高，反之呢分就越低。空中动作再漂亮，下落的时候离中心点八丈远，分也高不了。用蹦床的专业术语说，这叫位移控制。所谓的裁判照顾在蹦床赛场几乎不存在。哪怕说空中姿态打分会有点倾向性，但落地和下法这都明摆着的。您了要是脚踩到垫子之外，那别说冠军了，前八都不可能。蹦床比赛赛程也想比竞技体操更为的紧凑，中午12点预赛，下午2点就决赛。咱抛开了检录、换场和赛前准备等等一系列手续，那留给选手们总点调整的时间就一个来小时。到了赛场，从起跳到完成全套十个动作，时间是多少呢？我算了一下，一共就25秒钟。25秒钟啊，预赛25秒，决赛25秒，相加都不到一分钟。真了总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蹦床是更残酷，就50多秒。而为了能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发挥到最好，选手们赛场之外的付出那是可想而知的。朱雪莹是以预赛第二的成绩晋级决赛，预赛成绩排在她身后的是里约奥运会的该项冠军英国名将叫佩奇。预赛排名第一的是她的队友福建选手刘玲玲。是对手也很强，队友更强，想拿冠军必须得保证零瑕疵、零失误，尽善尽美。决赛赛场朱雪莹的25秒钟堪称完美，十个空中动作轻盈舒展，十次位移控制角度拿捏精准，中国体操终于是再夺奥运金牌。她呢也被网友们称之为是蹦床女神。女子蹦床的金牌也是中国95后运动员全面崛起的一个缩影，拿到奥运首金的是00后的射击小将杨谦，实现基础大项成绩突破的是98年出生的游泳选手张雨霏，横扫伊藤美诚闯入乒乓球女单决赛的是21岁小将孙颖莎，新科女子10米跳台冠军张佳琪2004年出生，今年更是只有17岁。在这一群青年才俊当中啊，23岁的朱雪莹还有23岁的张雨霏那都是大姐姐了。可以说呢，这些后浪让人看着心里踏实，是越看越美，越看越耐。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虽然给中国军团备战造成了一定困难，但绝大部分项目都经受住了考验，年轻运动员更是抓住宝贵的时间，尽最大可能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用实力征服对手，用魅力去感染观众。中国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你们啊都是好样的。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出游疫情防控别放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孙友提示大家，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同时一定要呢时刻牢记疫情防控啊还是不能放松，不要组织、不要参与大规模的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在旅行途中的还是要常记新冠疫情的可能的发生。 快乐出游，健康回家。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关注三地热点。大运河经济段开发建设和水上交通安全再添新保障。日前，北京市地方海事局与河北海事局在北京签署了京杭大运河水上交通安全共管协议。据了解，北京与河北将通过互通共享安全管理信息，协同推进船员管理、水上交通联合执法等手段，提升运河经济段船舶安全运营的水平。 今年6月26号，京杭大运河北运河北京段和河北廊坊段全线旅游通航仪式同日举行。随着两段航道正式连通，预计明年6月实现京杭大运河经济互联互通。 在水路运输方面，天津也有新的进展。昨天上午，由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发往呼和浩特台格木站的铁水联运班列正式开通。这条运输线路全程采用海运箱原箱原转，减少了拆换箱环节的货物损耗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降低了运输成本。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的报道。 昨天上午10点，装载着66个集装箱、1716吨进口苜蓿草的铁路货运班列由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发出，驶往呼和浩特台格木站，全程700公里，20小时抵达目的地。此前，进口苜蓿草都是采用公路运输的方式送到宁夏、内蒙古等西北地区。中铁海运集团物流副总经理黄路鹏说：“ 之前公路的运输距离超过了800公里。”那时间也比较长，另外在厂站的拆箱的话也会产生一部分的损耗，能够达到3%左右。 同时，货物经天津海关一站式通关服务，由港口直达天津集装箱中心站装车，全程使用海运箱原箱原转，更加经济、环保和安全。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生产经营部经理李志武说， 在这之前呢，都是海运箱到了港口检验合格以后，企业需要把铁路的集装箱提到他的堆场里面去换装，换装再把他的集装箱再提回中心站，再进行发运的这些准备。这个呢，等于减少了这些环节，从价格呀，包括这种拆装的破损呢，包括环境的污染这块都已经解决了。将来我们这个班列呢是每周一列。 铁路部门还推出运价下浮的措施，在帮助企业运输提效的同时，也努力实现成本的节约，为进一步提高运输效率。在完成进口货物向内陆运输的同时，新开通的这条线路还会将内地生产的 PVC、聚氯乙烯、葵花籽、有色金属等货物运输到天津港出口，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再来关注城市发展方面的消息。十四五时期，北京将进一步推进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今天介绍，北京市政府近日批复同意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围绕中轴线申遗和老城整体保护，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打造国家历史文化传承典范区域；围绕大运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形成一批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实现大运河博物馆等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围绕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形成琉璃河遗址、圆明园遗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一批国家级大遗址资源。围绕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更新，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和谐共融。 此外，北京还将探索推进保护名录、保护责任人、保护规划实施管理机制，活化各类历史文化遗产、革命文物、历史建筑、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字号、古树名木和农业文化遗产等保护对象的保护利用途径。 除了守旧之外，还有创新。京城的潮流风向标三里屯太古里商圈将再次扩容， 据朝阳区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三里屯太古里商圈将通过改造位于北区的一处公交集团维修厂站，为更多的手电旗舰店提供承载空间。 据介绍，北扩之后呢，三里屯商圈的可逛性也将进一步增强。从地图上来看，太古里北扩区域和亮马河的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消费者信步可达。亮马河在去年治理之后，展现出水清岸绿、景美韵深的风情水岸。上个月，从燕莎至朝阳公园段还实现了通船，星星点点的商圈、景点、河湖渐渐连点呈现，大大增强了可逛性。 产业发展需要增量，但需要规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今天通报，近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对校外培训机构持续加强执法检查，依法查处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布违法广告、无证办学、价格违法、不正当竞争等行为。 其中，学大教育因价格违法发布违法广告及虚假宣传，被罚款123.5万元。ABC 外语培训学校通州校区因无证办学、价格违法，被罚款18.13万元。51Talk 因发布虚假广告，被罚款50万元。截至目前，北京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立案528件，处罚139件，罚没款共计1152.82万元。 再来关注天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舌尖上的浪费现象越来越引发关注。日前，天津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反食品浪费若干规定》。据了解，规定共35条，明确了社会各类组织的主体责任，其中着重规范了餐饮服务经营者的责任，如经营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半份菜、小份菜等不同规格的选择，不得设置最低消费额等。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单位及单位食堂、公职人员、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如餐饮服务经营者存在误导、诱导消费者过度点餐，造成明显浪费或设置最低消费额等行为，将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将被处以罚款。 今年以来，河北省各地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最近，河北邢台市仁泽区开展了智能垃圾分类系统的试点，不仅可以让百姓参与垃圾分类时享受到看得见的实惠，还能让环卫部门及时掌握到所辖区域内的垃圾种类和数量等情况。详细情况来听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读取成功，请按确认，正在发放垃圾袋。 家住仁泽区中央公园小区的居民刘平花在智能化垃圾箱前刷卡扫码分类投放，称重积分换取礼品，只需要几十秒就可以变废为宝，换到生活日用品。 我把家里积攒的饮料瓶啊、纸箱啊都投放到智能箱里，换了几分以后换点肥皂啊或者是垃圾袋啊，挺实用的。 在垃圾实现智能投放的同时，垃圾收运也实现了智能化。装有智能称重设备的分类压缩车会自动采集垃圾桶的编号和重量信息，并将其上传到智能分类管理平台。润意集团仁泽分公司城区垃圾分类项目负责人王润泽： 在收集点位，我们设置有智能监控系统，居民投放时能够自动喊话，提醒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后再行投递。通过智能设备数据平台，可对积分数据、投递种类、投递重量进行查询。这些数据可以为试点小区合理设置或调整车辆收集容器提供数据参考。 目前，仁泽区城区已有25个试点实现了垃圾分类投放，发放智能垃圾分类居民卡970多张，生活垃圾减量化达到30%以上，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金秋九月，全球目光将再次聚焦北京。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据介绍，本届服贸会将继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将围绕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这一主题举办6类活动。其中9月3号到4号2天为专业观众日，9月5号到7号3天为公众开放日。 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今天成立，将会云服务数字技术经验、国际化展会资源以及人才资源优势，为服贸会的运营和服务工作提供助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北辰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引入首旅集团、首钢建投、京东科技以及法国智奥会展集团，正式更名为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据新华社报道，按照德国卫生部草案的说法，近期多项研究显示，某些新冠疫苗保护效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弱，这使得易感人群面临再次感染的风险，因而有必要接种加强针。另外，草案还建议推进12岁到17岁人群新冠疫苗的接种，以便他们暑假之后能够安全返校。 为防止夏季出境旅游人员回国提升新冠病毒蔓延风险，德国警方自8月1号起加强了对回国人员新冠相关检查。据新华社援引德新社的报道，依据最新规定，年满12岁的回国人员无论经何种交通方式回国，必须持有新冠检测阴性证明、疫苗全程接种证明或新冠康复证明方可入境。此前，上述要求只针对民航航班乘客。 此外，新规要求所有从被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定义为变异病毒蔓延国家回国的德国居民必须持有新冠检测阴性证明，无论他们能否提供疫苗全程接种证明或者新冠康复证明。依照最新的名单，巴西和乌拉圭都被列为变异病毒蔓延国家。德国警方说，不会对无法提供相关证明者当场罚款，但是会将其违规的报告提交到有关部门。 新冠疫情之下，韩国参与网购的中年人明显增多，因此不少线上时尚商品的零售商成为了新的关注对象。据韩国中央日报一号报道，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数据显示，韩国50多岁人群中，去年约六成使用电子商务平台，远高于2019年的 41.1%。40多岁人群的这一比例则比2019年提升了约 15%。 依照中央日报的说法，相比年轻群体，中年消费者消费实力更强，品牌忠诚度更高，因此受到不少线上时尚商品零售商的青睐。据新华社报道，韩国淑明女子大学商务课程教授徐永秋建议，零售企业应着力扩展销售种类、品类，不宜从年龄上将消费群体划分得过细。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西部地区正遭遇严重干旱和森林火灾，季风带来的降雨是缓解旱情、扑灭林火的重要因素。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气象部门预测，美国俄勒冈、华盛顿、加利福尼亚等州不少地区从本周初起持续强降雨，可能伴随电闪雷鸣和大风天气一直持续到周末。大范围降雨和雷暴天气将给遭受严重干旱的西部地区带来急需的降雨，但是暴雨和洪水威胁随之增加，洪灾和泥石流灾害风险不容小觑。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今年以来林火的过火面积超过了120万公顷，多数位于西部地区。加之去年林火过火面积400多万公顷，林火留下的焦土在今年季风季形成泥石流的风险非常大。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8月1号说，去年法国有102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法国政府打算采取更多措施处理家暴问题。达尔马宁希望涉及家暴的报案得到优先处理，同时要求每个警察局和宪兵队配备一名负责处理家暴问题的专员，确保相关报案的跟进，并且在必要时与其他部门协调。 另外，从八月底起，法国内政部将参照反恐和禁毒领域现有的模式，为每名警察局长和宪兵总长配备一名官员来协助处理家暴问题。据新华社报道，法国政府2014年开通了一条专门为女性受害者服务的免费求助热线，遭受任何形式暴力侵犯的女性都可以匿名拨打热线向专业人士求助。 位于法国中部的博瓦勒野生动物园2号宣布，生活在这处动物园的中国雌性大熊猫欢欢2号凌晨顺利产下双胞胎，目前两只幼崽状态良好。据介绍，幼崽的性别尚未确定，第一只重149克，第二只重 128.8 克，欢欢目前状况也很好。 新华社消息显示，2012年欢欢和圆崽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来到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中法大熊猫繁育合作计划。2017年的8月4号，欢欢诞下了第一只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取名叫做圆梦。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1集，韩青让党旗飘扬在商务楼宇。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